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张家口崇礼呢，一个能够深呼吸的地方哈。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历史机遇呢，把这个起初默默无名的小城镇推向了世界舞台。崇礼的雪，崇礼的蓝天白云，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了张家口崇礼最响亮的名片。那有人说啊，活在张家口崇礼享受自然，那很多人呢都是被这样的想法深深的吸引着，所以呢选择在崇礼来购房置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关于崇礼的一些现状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情况。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房产方面的专家冯浩天，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崇礼哈，这个地方的一些置业哈。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崇礼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嗯，对，是这样。这个确实，其实你看现在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了，这个也到了这个滑雪的季节，所以这个崇礼呢，确实现在是一个在北京吧，一个非常热的这么一个词了，一个城市了。这个2022年冬奥会呢，在这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崇礼区主办，所以呢，咱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这个3亿人上冰雪。 嗯， 很多人一提到这个滑雪呢，脑海中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像东北，就不得不说，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呢，雪确实很好。可东北一个呢是冬天天太冷了，第二个呢，这个距离北京呢确实是非常远。但是崇礼不一样啊，崇礼呢距北京呢也就这个200公里多一点，3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呢也是这个目前国内最集中的这个大型的雪场的一个汇聚地。崇礼的这个雪期啊长达5个月，从每年的这个10月底到这个第二年的3月底，温度呢应该说都非常适宜滑雪。其中呢，像部分的这个滑雪场啊，可以开到这个次年的4月中到4月底。这个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啊，它的当然中间巅峰的这个雪季呢是这个12月到第二年的这个2月份。这个其实2016年的时候，这个崇礼呢才从这个撤县设为区，成为呢张家口市管辖的这么一个区。目前呢全区人口13万，曾经呢一个不大的县城呢已经开辟了像万隆啊、密苑、云顶、太武、富隆、翠云山、银河、多乐美地等等这个7大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滑雪场，未来呢还有像万科呀等大型的这种企业入驻，兴建滑雪小镇。一个原本2条街道的这么一个县城呢，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的打造成了一个地道的冬奥滑雪度假的小镇。所以这个崇礼呢，其实呢它等于说也从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贫困县呀，彻底的就这么蜕变了。 嗯，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崇礼呢，就是经过这个冬奥会哈，慢慢的这个火起来了，而且让大家也认识到了崇礼的这样一个地方哈。 对， 当然这个很多人比如在那边置业呢，可能还是希望比如说离北京更近一点，是吧？ 对对对。 那自从我们知道了这边有这个高铁之后啊，这个心都澎湃了，是吧？ 对对对，确实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申奥之后，其实对于这个滑雪圈的人来说啊，申奥之前 那一块就已经挺知名的，因为是北京非常近的一个有很多雪场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呢，作为这个环京的热门区域之一啊，一个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高铁，像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分高铁跟自驾两块说吧。先这个从里往返北京呢，对于现在来说应该叫做期待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从首先啊，开车自驾前往的话呢，一个呢是走这个京藏高速，到张家口以后呢转这个张城高速，从这个崇礼的出口出来，咱们呢以这个京藏高速北二环德胜门为起点的话呢，一共230公里，全程3个小时，高速费呢100块钱左右。可能不少人觉得这个时间有些长啊，咱们可以打开这个手机上什么百度啊、高德地图等等。其实呢，目前正在新修建一条高速路，就是这个延崇高速和这个兴延高速。其实在地图上呢已经标注出来，咱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只是现在就是等于说它标注出位置，但是还没有开通，因为正在修建。相对于目前的高速路呢，需要绕到这个张家口，应该说呢就是截弯取直了。新修的这个高速呢，不仅仅抄近路到崇礼，还躲过了这个其实咱们都熟知非常难走的京藏高速八达岭这一段。这一段跟山路似的，虽然它是高速，所以等未来这个通车以后呢，2个小时到崇礼应该说没什么问题。这个咱们也顺便提一句啊，就刚才说这个兴延高速，预计呢在年底，今年年底这个主线贯通，2019年的时候呢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这个呢也是这个2019年世园会的一个重点配套工程，所以半个小时呢，所以可以从延庆到西北六环了。因此其实这个延庆区呢应该来说也是北京郊区啊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域之一了。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等这个高速路开通了之后，就是开车去的就会很方便了、 对，因为特别对于很多滑雪人，他还有雪具呢，你可能他们坐高铁什么的不是特别便利，而且很多人他可能在那儿有这个短途去玩的，也有这个长途过去的。所以说呢，这个除了这个高速路呢，咱们再说一下大家最期待的这个高铁。这个京张高铁的开通呢，应该说值得期待的不仅仅是崇礼，像沿线的官厅啊、怀来啊、下花园啊、张家口也都非常值得期待。像今年夏天的时候，像怀来、下花园等等的，他们的这个楼市的成交情况呢，其实也都不错。目前呢，坐火车呀、到崇礼的话呢，需要先坐普速的列车到张家口，然后呢再换乘公共交通，全程呢大概是7-8个小时，费时费力。而这个高铁的开通呢，张家口呢也会纳入这个首都的1小时经济圈，所以说从到时候这个高铁开通以后呢，从这个就是西直门北京北站到达这个崇礼，像这个太子城的这个奥运的这个举办地，应该说基本上1个小时左右这么一个时间就能到了。 没错，所以基本上您看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缩短到这个崇礼的这个路程， 对 对 对 吧？而且等于说以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到郊区玩一样。你看我们现在在市区，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趟什么旁边玩一趟，你开个车不也得1-2小时，对吧？ 对对对。 但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坐高铁嘛，那坐高铁又舒服。 对。 而且大家在这上面，比如说你可以带着孩子也方便， 对 吧？ 从西直门过去其实非常靠近城里了。 对呀、所以说那坐1个小时，哎，我就直接到了我张家口的家了，也挺好的。 对，所以其实这一条沿线，你像那个喜欢，主要多说一句，如果喜欢滑雪的话可能考虑崇礼。其实像包括什么怀来、下花园啊、官厅啊等等这些区域，你要说什么避暑啊、度假，比如说有些人喜欢钓鱼什么之类的，其实各有各的选择。这一条高铁应该整个把这个北京西北方向全都串起来了。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条线以后也会成为一个旅游线，对吧？ 就其实现在坐这个现在是 S2线到八达岭的人就已经非常多了。 对对对，所以到时候你看我们要去玩一玩什么东西，我就直接坐高铁就去了， 对， 很方便，就像我们现在去天津一样，对吧？半个小时， 对，基本是公交化了吧，应该不能说它是一个高铁了。 对对对，没错啊。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房价，因为很多人去那边买房还是要看房价的嘛，对吧？那这个房价是不是也是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可能也会水涨船高呢？ 对，是这样。 这个崇礼呢，2015年的时候拿到这个冬奥会的举办权呢，在这之前，它房价的均价也就5000到7000一平，就是非常符合，就是可能一个 那个地方的 一个对小县城的这么一个价格。但是目前呢，就是其实挺惊人的啊。目前这个崇礼的城区内和滑雪场周边的这个住宅呢，普遍已经到2万多的这么一个价格， 那是价格很高。 对，甚至个别的有这种，比如说，因为它主打的特色不一样，比如就是在雪场里，它的雪道呢，可能和这个住宅区是互相贯穿的。 哦、 像这样，对，确实可能挺不错。但是像这样的项目，可能价格3万多， 我能看奥运会是那次。 不，它不是奥运的场地，但是就是说这些等于说，比如咱们可以举个例子，你像可能咱们很多人就会去滑雪，你就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事情，你先要去什么租雪具啊，这个去在滑雪那个大厅里做好准备，然后穿戴好了，然后出去。而像这块的有些项目呢，就是什么，你出你自己的单元门就是雪道的边上了，然后你直接就可以上到雪道的顶，然后当你想回家的时候非常简单，你 滑过雪下去， 对，你从山坡上滑雪直接滑下来到你的单元门，你就入户回去了。 啊、这太逗了， 对 这个。 所以就是确实对于这个很多这种滑雪爱好者，因为就滑雪嘛，所谓说经常说什么 夏天怎么整？ 夏天那块 儿没法滑下来了。 对，夏天那就 滑槽。 对啊，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夏天其实这个咱们在之后也要说到，这个崇礼那边其实夏天特别凉快，那个不用空调的城市吧，因为整个你去崇礼看，其实你买不着空调，因为商场里根本不卖 、哎、 对，所以像这个冬天夏天等于说你住在这种半山坡上，这种感觉应该说各有各的这个用处，都非常好。但是确实咱们说回来这个房价啊，真的是挺贵了。房价在这个2-3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里啊，这个翻了2-3倍，应该说涨幅确实是很惊人。但是呢，其实换个角度也不是那么惊人，因为有这么重大的一个利好，包括高铁，包括因为像开奥运，咱们都知道，就中国办奥运真的会非常成功，所以这个基础的建设呀，各方面应该说。就是不仅仅是值得期待，因为像很多区域可能都有很多不错的规划呀，不错的东西比较值得期待。但是像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在冬奥会之前，这些基础的建设这些东西一定都要做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像有些地方，哎，可能有些拖延啊，有些那什么，就是规划的是挺好，可能晚了3年、5年甚至10年可能才落实。而像这个地方，所有规划的东西肯定会在这个冬奥会之前都落实好。 没错。所以还是我们挺期待的吧。 对。 那目前北京不能说北京了，就是崇礼、啊。 崇礼 这个楼市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应该说呢，算冷热不均来形容吧。这个新城区呢和这个老城区啊差异非常大。崇礼呢应该说是一座建在这个滑雪板上的小镇了。崇礼的这个楼市也是同样如此。从一个4线的这么一个房地产市场，到这个环渤海地区炙手可热这么一个旅游地产市场呢，当然肯定是因为这个冬奥会的关系非常大啊。所以崇礼的这个楼市呢，在这几年呢应该说也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呢，它崇礼这个新老城区，就是这个老县城和这个北边一些新区呢，差距也是越来越大。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中介的介绍呢，目前呢当地人就是已经习惯把崇礼呢区分为新老城区，房价呢也就是老城区呢大概在10000左右这么一平米，购房者呢基本都是当地人，房价呢趋于稳定，成交呢也比较冷淡，就是一个比较理性良好这么一个状态吧。而这个新城区的房价呢已经到3万左右这么一个样子，即使呢是不少像这种40年的产权公寓呢，价格基本上呢也得2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价钱。 没错。那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之下哈，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那崇礼还能不能买，或者说这个那边限不限购啊？ 是这样，其实崇礼啊是限购的。崇礼呢已经经历了这个2轮的这么一个限购的政策出台。第一次呢是这个2016年11月30号，就是当时这个文章那个政策呢是崇礼本地的户籍居民家庭啊可以购买2套普通住房， 本地的这个户籍的成年的这种单身人士含离异啊，可以购买一套普通住房。本地户籍居民购买首套普通住房或非普通住房呢，首付的比例均不低于30%。购买第二套普通住房呢，首付的比例不低于50%。购买第二套以上的非普通住房，首付比例不低于70%。而非本地户籍的居民家庭呢，可以购买一套普通住房。这其实和当时环京的很多区域的限购政策呀是一致的。 嗯， 但是呢，这个等于说，因为随着这个崇礼这个区域它的这个热门程度啊，这个到这个2017年的这个3月7号啊，就继续了。发文，这个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移民政府呢，又发布了一个促进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个补充的意见呢，就是说呢，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限购升级了。此次发布的这个补充意见显示呢，本区户籍的居民家庭在本区已经有两套含两套的普通住房呢，就不允许再购买第三套普通住宅了。本区户籍的单身的这种人士呢，可以购买一套住房，然后本区户籍居民购买首套普通住房或非普通住房呢，首付的这个比例呢，均不低于30%和40%，这个此前呢都是30%。除此之外呢，购买第二套普通住房呢，首付款比例呢不低于60%，购买第二套以上的这个普通住房呢，首付的比例不低于70%。而对于这个非本区户籍的居民家庭呢，崇礼区呢此次规定呢可以购买一套普通住房，首付比例呢不低于40%。而非本区户籍居民家庭购房时呢，则需要提供啊自购房之日起前2年内在本区累计缴纳的1年以上的这个税或社保的这个证明，且呢不得通过补缴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方式呢去购房。所以说呢，其实对于这个外籍的，就是这个不是本地户籍人来说呢，等于说你得说白了缴了社保，跟北京一样缴了社保你才能买房了。 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在那边大家如果想去随意买房的话是不太可能了，对吧？ 应该说按政策来说呢确实是不太可能，但实际上呢应该说它在，其实呢咱们后边会说它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因素在里边。 那如果比如说这次限购这么严格的话，那崇礼今年的这个楼市会不会遇冷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像比如说那边，比如像什么翠云山的傲雪小镇啊、富龙四季小镇等等这些项目呢，它呢是属于这个冬奥会的一个配套设施。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了有这么多这个限购政策，没错，就比如说你要是你看上老城区的一个房了吧，咱们举个例子，像这样呢你就是买不了。但是呢这个像这类的属于冬奥会配套这种设施呢，北京人过去呢其实是直接可以购买的，价格呢确实是相对于老城区肯定是偏高一些。而且呢应该说这个就是这些属于配套，但是像没有配套的，比如说配建滑雪场等等这些项目呢，其实是要严格执行这种限购政策的。所以也因此呢，其实在那边呢也是一种冷热不均的现象，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吧。就是这个不限购的不仅仅在当地卖得很好，其实咱们可以发现这些项目基本上在北京啊都有售楼处，咱们都可以在北京就去就售楼处就可以看房购房了。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那如果很多想去崇礼置业的朋友，咱们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应该首先我这么说，我想说的是崇礼呢其实不仅仅是只有雪，就是每年冬季，就是应该说这么说吧，对于投资客来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四季都能得到收益的地方。因为相较于海边呢冬季非常冷清，崇礼呢应该说一年四季啊，就说白了咱们都可以，这个房都可以租出去。夏季和冬季呢有不同的客群，但其实都很火爆。 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们现在主要说的是自己住哈， 对， 并不是说为了投资。 对， 但是因为我是这么想，就是说只要这个地方它能住，或者说你自己都能住，它的这个收益才会好，对吧？ 对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住为目标。 对，就是不同的客群，你像咱们先说这个，你像比如说对于滑雪的爱好者来说，你像现在冬天是一个最好的时节。可能北京确实下不了多少雪，那个但是像崇礼那边，一个是它的雪天然比较多，另外它下一场雪基本上 这一冬天都不会化的，所以说其实就保留在那里了。所以说包括它的山景啊，包括它的各种景色，应该说银装素裹的这么一个小县城吧，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呢，这个像咱们说冬季如果考虑那边呢，我觉得是随玩随看啊。其次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千万别就是先住，咱们是说其实现在冬天了，利用一个周末或者利用就可能快来的一些小长假啊等等之类，咱们先过去住，然后不用冲动也不用跟风。那个现在确实是挺火的，咱们可以到这个崇礼的一些，包括在崇礼现场的售楼处和在这个北京的一些售楼处，咱们可以都去看看，人挺多的，关注度也挺高，因为又是滑雪又是冬奥会又是高铁又是高速，确实说它的利好因素呢确实非常多。但是呢，其实我想说，其实咱们可以说啊，买不买啊与这个奥运啊无关，这个呢就是冬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呢就去滑雪去玩，然后呢感受一下，然后再考虑。另外呢，就是其实我非常啊，另外也推荐什么呀，夏季需要找地方避暑的朋友，其实可以夏天啊到崇礼去感受一下。这个崇礼的夏季的这个平均气温呢19度， 这么低啊。 对，这个城市就是像刚才说的，这是一个不需要空调，而且呢也根本没有装空调的人，就这块没有这个行业。同时呢，对于这个就是滑雪爱好者，就是冬季肯定是天堂般的存在。所以说呢，对于我觉得对于咱们需要避暑的朋友，其实像夏天咱们客观的说，海边凉快吗？挺凉快，但是呢其实在晚上的时候海风挺凉快，但是其实白天当太阳就是烈日当头的时候啊，也并没有特别凉快。 对， 当然那块有那块的好处，比如说吃海鲜什么，这因素可能不仅仅很多人去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但是像崇礼这个地方来说呢，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咱们去避暑，特别是对于很多老年人很合适。你像这个冬季北京这雾霾真的不少啊，但实际上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我开车去崇礼，其实就是冬天，因为那边所以有很多项目合作啊，可能去了很多趟，就沿着这个京藏高速一直开到官厅，可能你感觉这个天稍微晴了一些，但其实还是雾霾挺严重的啊，就一路开一路开。因为崇礼呢等于说一下就等于到山上了，它其实咱们要走高速可以知道啊，咱们走过一次，那边的高速限速才多少？限速才80，路况非常好。为什么？其实是一直随着山蜿蜒，一个爬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等于说一路往山上开，就感觉真的是这种天开了这么一个感觉。真的到崇礼之后啊，那边的咱们可以其实关注一下，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空气检测的这些就是排名的网站啊什么的，崇礼的这个空气质量基本上都是优。或凉， 因为它高嘛， 就是，对，很少有空气质量不好，但是又没有特别高，所以说其实呢，我觉得夏天对于老人来说啊，那块也是非常适合的。然后像比如说，如果咱们挺多人，比较担心，你像那边县城嘛，咱们一听可能有些差，有些这个医疗什么的可能不太行。像那边其实因为随着这个冬奥会的原因，你像其实像它对口的崇礼的县医院和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其实都是对口支援的，也会有很多这个就是等于说北京的这种三甲医院的大夫在那边，所以其实相对于原来的医疗条件应该说已经好了非常多了。所以说就是夏天在那边我觉得避个暑，像对于很多老年人，然后冬天那边特冷了，你像比如现在都就零下很多度了，可能待不住啊，这肯定是待不住。虽然说屋里特别暖和，但是啊，对，另外可以提一句，其实你要真的想住全年，在这个崇礼像这些地儿，基本上比北京供暖差不多得提前要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其实 那边也是有暖气的呀， 不仅仅是有暖气，而且非常舒服。你像这个北京基本上最难受的是那个供暖前的那个半个月啊， 对对对， 在那个地方基本没有了，它因为提前供暖了，会提前好多。 对，所以这也算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北方人想买北方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供暖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我们房产当中的一些情况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房产专家房浩天，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同时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装修的时间，还有就是房子的大概位置啊，一定要发送给我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提前给您安排啊。因为现在呢虽然说是装修的淡季哈，但是呢这个很多想开春装修的朋友啊， 已经开始报了吧， 对，我们都已经报到了明年的9月份了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提早，因为这个要打出，比如说这一个月的时间，提前一个月时间，比如说要给您设计啊，包括您出主意啊，包括再改稿啊等等很多方面呢。所以大家如果希望我们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的话啊，您一定要提早报名啊。报名的时候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时间一定要告诉我们。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来看第一条啊，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呢，说按照总体规划要求呢，北京会进一步的加大租赁住房的供应，5年计划建设租赁住房的50万套，并且呢，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来安排。那持续来推进住房市场供给侧结构的性改革，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一个住房制度体系。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北京共确定了39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用地呢是面积大概是203.9公顷。 嗯，这个呢，其实就是主要说的咱们那个公租房的这个事情。 嗯， 这个为了加快推进集体土地租赁房的这个建设呢，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呢，从加快项目手续办理、提升规划设计水平、严格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规范运营管理等等呢，多方面的这个完善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的这个创新手续审批方式，项目呢，所有这类的租赁住房的项目呢，全部纳入这个绿色通道，明确设计标准、统筹分配对象，鼓励呢专业化的运营。不过呢，这个公租房的事儿提一句，针对这个下半年啊， 不少媒体呢报道出这个本市公租房呢出现了一些违规转租的行为呢，所以本市呢已经又加大力度的对于公租房后期的一个监管力度，以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呢处置这个承租家庭转租啊转借等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这个像其实这个现在来说呢，很多这个公租房呢也都这个安装了这个人脸采集的这种摄像头，然后呢应该来说呢就是更加规范化的管理吧。全市现在已安装这个人脸识别的公租房项目呢已经有这个55个了，其中呢已经有10几个项目呢已经投入了使用了，也希望这个咱们承租公租房的这个家庭呢自己呢也要做到这个自觉。 没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由于短期大量限净房集中供应啊，这个以往新房不愁卖的北京市场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滞销。那今年以来呢，北京合计有27个限净房的项目取得了34期的预售证，那合计提供商品房限净的这个房源呢是16596套，达191万平方米，货值呢是达到1000亿元。但是网签的数据相对乐观的呢只有像什么银海府啊，什么西岳凌宇等等等等吧，少数的几个项目吧。 对，这个有点像怎么说呀，这个限净房呢也可以算是这种政策性住房的一种，因为说它限制了这个房子的这个售价。所以说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确实非常火啊，因为一听这个价钱，哎，好像比周围便宜，哎，这个价钱不贵啊，那个，但是呢，现在随着呢，这个限净房入市的项目呢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包括它的价格优势啊，包括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关注度啊，或者说它这个热度呢，没有以前这么高了，而且呢，购房者呢也是非常理性的，这个不是因为哎它是限净房，我就赶紧去排，赶紧去买，而是呢。也是这个综合的多方的去考虑，甚至呢还有不少人，比如说像这些限净房，他可能这个还要在2年3年才能交房，所以说呢包括转而呢去考虑这个二手房，因为它的价格呢其实呢也差不多，像二手房呢还不用等，所以说呢像今年这个新房市场呢应该说相对不能用惨淡形容，也只能说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么一个趋势吧。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呢，如果想考虑限净房呢也非常合适，这个在年底的时候呢，比如咱们多去样板间转转，多去对比一下，包括这个因为竞争不是那么激烈了，所以说咱们可以更多的去挑一挑，包括户型，包括这个楼层，应该说可选的空间也挺大，所以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没错，所以我倒是觉得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真是一个好事，但是可能对开发商来说，我觉得 对开发商 这 个回款压力啊今年确实是挺大，因为这些项目你都在等于说在卖，而且很多卖不出去的话占用了大量的资金， 没错， 再说白了也影响他没有资金回笼，他再拿地再盖房对他也肯定也受到不少影响。 对， 所以说从不能明着的话呢，很多开发商其实不能算降价，但是实际上呢咱们也可以去这个仔细了解一下，你想买这个项目，很多不是特别热销的项目啊，其实包括它的一些优惠，或者比如说送一些物业费啊或者什么的，它其实可以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说白了钱少一些，对于老百姓肯定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便宜了嘛。 对对对，所以相对来说呢，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啊，如果您有买房的需求，真的可以到各个这个限净房的项目好好看一看，然后呢利用您的这个 多休息休息， 对， 那个喝点水吃点东西也都完全没问题。 对，然后呢好好的跟他们砍砍价，就这个价呢可能从多方面吧，就刚才说像物业费， 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多去去这些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没错， 这个你买房我一辈子可能不止买一套，有时候你到比如说家里有二孩啊什么的，你再换房也都是非常可能，多积累点房产的知识 经验是吧， 对，没坏处啊。 对，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相比之前呢多地密集发布的调控政策呢，就是应该从10月份以来吧，这个涉及的房地产政策基本就还比较平稳呢，而且呢约束性的政策数量也是锐减。统计数据显示说， 各地合计发布相关的这个房地产政策呢，仅五次哈，就是可能在前些日子啊， 对对对，这两三个月吧，应该说 很 少，很 少，月内累计的可能也就12次，相比之前平均好像单月40次的这种频率，好像有点下降啊，明显下降。那从近期发布的调控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呢，主要针对还是销售中存在的一些违规的现象。 对，就是这个其实也很正常，一般到年底的时候了，你像咱们其实。经常所熟知的什么什么317新政啊，什么这些新政，其实都是在开春的时候。现在年底呢，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确实就是对于很多，所以也能看出来，对于很多乱象，比如说销售中存在的违规现象，比如像咱们之前说的一些公租房呢违规的一些现象，这些呢都出台了相应的这个，比如一些惩罚、处罚的和一些这个监管的措施，哎，去这个更维护这个市场的这个良好的一个公平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如果有什么新政啊，或者一些什么的，咱们可以期待一下明年。 没错啊。好，近日呢，一位消费者啊，曝光了国内十数家这个星级大饭店的一个卫生乱象啊。这前一阵子反而传的还挺火的哈。 对对对， 这个覆盖面挺广， 可能又有了。 对，然后星级又很高啊，情节又很恶劣啊，令人挺瞠目的哈。那从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也获悉啊，说中消协呢，对于涉事的一些旅游饭店呢无视消费者利益的这种侵权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对消费者的主动监督和勇于担当呢也表示这个赞赏和支持。 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其实令人比较失望的是，这些涉事的这种星级大饭店呢，很多呀他没有深刻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监督建议啊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反而呢一个是什么，比如说个别员工啊个别事件啊这种话语去搪塞吧，折射出呢对于消费者和这个消费监督建议的一种冷漠和不以为然。所以说呢，像我觉得像这类的，你既然是五星酒店几星酒店这种上星的酒店呢，应该说呢，我觉得希望有关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呢不护短，不怕出丑，彻底的这种调查，这个咱们说直白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说，你花了同样多这么大的一个价钱，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事情。对于这种名不副实的星级酒店呢，该摘星摘星，该降级的就降级。 对， 你像这个有些酒店好像还说搞出一个那种黑名单的制度，就是啊这个客户他是一个比较事儿比较这个挑刺儿的，还给标注出来，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本来你就是应该 就是一个服务行业， 对，你应该做好的这些事情，你要是做不好这些事情啊，你就别选择从业这一块儿嘛。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出现的这种情况，那真的就应该拿出一些政策来，比如说我这个就刚才你说的似的，出了一次， 对对对， 那可能你这五星我就降四星了，对吧？ 对，没错，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严管啊。 对， 而且当然我觉得这个酒店自己也要自查，或者说你自己也要有一个这个规范在，对吧？我也是不是和这个员工的工资挂钩啊，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做到这样一个东西？ 对，比如说清洁的时候两两一组，互相起到一个监督检查。现在不仅有说是个别员工嘛，那可能你一个人在屋子里，你相对就放松自己了， 是 就还是 两个人互相嘛，对吧？ 对，有一些措施的，只是说看你愿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提醒广大的消费咱们自己，是吧？自己要爱护自己，对吧？您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带着点自己的杯子，是吗？ 对，你像这个冬天自己带个保温杯， 对， 四处接热水喝，是吧？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现在不是网上有很多，我看很多人出去都拿着自己的床单，是吧？ 对，这挺多的，就是对于可能商务人士他有些麻烦，因为他可能全国四处飞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还能够自己注意的，咱自己就注意。 对，特别是反正旅游的话，我觉得很多东西，特别是对像这种五星酒店，其实客观的说，相对 按说其实应该不应该。 对，但是像你说咱们一些，比如就像今天的话题，你去这些崇礼这些地儿去玩，你要是住民宿的话， 更应该自己备好了这些东西。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这个之前呢，也是有广州市啊，这个花都区的一个新村的这么一个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一个租赁住房试点的一个项目啊，举行了一个开工的奠基仪式，也是呢在被国土部啊这个选为，也就是现在的自然资源部哈，选为了村集体用地建租赁住房试点的城市之后呢，经过了一年多的等待啊，广州的首个试点项目也是终于动工了啊。 嗯，这个咱们关注的挺广，除了北京呢，其实这个广州的也关注一下， 各地我们都看看啊。 对对对对，像这种呢，就是原来像这个村里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宅基地，然后呢包括它的从管理上啊，包括从住房的这个安全上啊等等呢，这个也参差不齐，那个这个大家每个这个村民呢，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能力水平呢也都是就是参差不齐的吧。所以说呢，这种新建这种集体的建设性这种租赁住房呢，也都是说一个是提高了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除此之外呢，也对于这个更好的管理这种乡村呢，也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吧。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下面呢，我们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之前呢有朋友问到说，800万哈，到底是买西城的学区房好，还是买海淀的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特别是那种破的，肯定是不想要嘛，老破小。您想800万，我再买个老破小， 还是有点预算的啊？ 对对对，我就肯定不能买个老破小嘛，对吧？ 嗯，这也不一定。你要是说，你像比如说西城来说， 有一些地方是不是， 对，你最好的学区一般是就金融街的学区和 德 胜的学区， 啊 对 啊，对， 像这几个地方， 还真的没什么好房， 大概13-14万甚至14-15万的价格，你要是800万来说，你还真买不了特别大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他就是兼顾居住的舒适和这个就是一个上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对，就是首先你如果真的比如按你的预算， 嗯， 你去买了一个真的那种50平的一个老破小，再弄个顶层或者一层，你自己住着呢也不好，其实对于这个一个孩子的发展呢，或包括他日常大家全家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生活体验呢，其实也非常差，我觉得得不偿失吧。 嗯， 然后你像这种800万预算呢，我觉得如果从学区的角度来说啊，西城肯定还是要明显优于这个在这个全北京是最好的。 嗯，对， 因为像它的这个平均水平，你像包括你像到时候你这个中考的时候，你都是在这个本区，基本上集中在本区考，那它相对的这个平均水平应该说是高得多。像海淀呢，属于这个是你像中关村啊、上地啊、五道口什么，包括万柳这些区域确实不错，但是呢它还是有大量这个学校相对比较一般的这个区域存在。所以说如果是考虑这个综合平均的一个水平呢，学校的话呢肯定还是首选西城区的。然后如果推荐西城区来说的话呢，你像800万的这么一个预算，比如说可以看一看像你像比如说广安门，像这附近它学校呢也都是一些像比如说北京小学的分校，然后像中学呢也都还不错，然后同时呢这些区域它的房子呢房龄不是特别老，至少是在这个2000年以后，就可能一听2000年也时间很长了，但是 还可以了。 对，相对于学区房来说，你相对于那些70-80年代50-60年代的房说，它其实已经不错了。像这些房它的物业也不错，像因为很多老破小根本就没有物业可谈，你可能也没有什么服务，像包括也有物业，包括也有就是车位，你买房的时候肯定也会考虑一些车位的问题，像老破小它也没有车位，所以像这些呢综合起来呢，可能大概8-9万、10万一平，你这么一套房买个大的2居小的3居，全家人，甚至因为我知道有不少他这个父母上班很忙，他需要靠这个老人去接送孩子，所以可能需要一个3居室之上，对，所以也基本呢都能满足，所以这么一个价钱呢，应该来说呢，800万，比如说像广安门这类的地方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在整个大西城区去上学，他的这个教育资源什么的，应该来说都能得到保障，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只要买好一个片区就好了，对吧？因为现在关于这个学校说，你这个小区一定能上某个学校吗？不一定，因为它每年的政策它都不一样。 所以说学区制很重要。你要是说，比如说你是这个 第一顺位，比如说你孩子的户口是跟着这个父母底下的，你算这个比如都是同户籍，你是第一顺位，基本上上那个你就相对应的一个最好的学校希望比较大。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这个子女是跟着这个老人，他就其实算第二顺位，那么可能相对的有可能你就会被调剂一下。但是所以说一个学区平均的水平高基本上就都没什么问题了。 对，所以就说西城我也是比较喜欢啊，确确实他的教育水平在哪儿呢哈。 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你找的话就一定说找一个你喜欢的片区就好了。 对 对, 对, 对 吧。所以刚才你也提到调剂到哪儿都无所谓。 对，而且还另外一个就是你像他既然花800万的预算，因为你像我知道有些人他买一个老破小啊，他不住这儿，他还是住在比如说远一点的地方， 或者租一个什么的。 对，你像住远一点的地方，首先这是我非常不推荐的。 对， 你这个孩子太折腾，说难听点，每天少睡一小时，可能不说影响了别的，影响了身高都是可能性非常大的。 对对，其实而且现在的孩子确实挺累的，说实话。 对，确实很，所以还是所谓就近入学，就近入学。你既然买在周围了，最好还是住在这儿，在边上上学，这样这个 最好的， 大家都轻松一点，对对，发展也比较好。 是的，好，那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说有位朋友说现在呢有一套西直门附近的50多平的房子要出租，是托管给一些这种啊，比如像一些这个中介，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吧，对吧？还是说是那种公寓之类的这种普通的这种租户好啊，还是说直接给中介好啊等等？ 是这样，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听众他想问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些就是中介他有那种服务，就是提供这种长租服务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绿色的、黄色的这些中介，他们都有，就这种服务，就是可能你签3年到5年， 就把这直接给中介了， 就托管了。这个呢，应该说有它的好处最简单的好处，你不用管了呀。在这个 省事儿、啊， 对，你像你要租个5年的情况下。租金呢会相对的比 少一些， 但是呢，它是一个按递增去签，比如说每年增幅10%这么一个递增。对于他们，其实对于中介来说呢，他其实是赌的什么呀？他赌的是第一，很多人会违约，为什么？我租了3年，我这房我要卖了，那你是不是需要违约？违约金会比较高，所以你要想好这个事情。第二个呢，是他赌的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市场租金会一下往上涨得挺多，那你不好意思，你签了5年了，那你只能按这个合同走，那我到时候可能我第一年赚不了什么钱，为什么？因为这些房他还会给你统一装修的，会统一装修到他们那个标准，不是非常好，但是其实相对也不错。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他去赌一个租金上涨的这么一个浮动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我建议您这样，我不知道您这块这个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很多这种咱们之前所说这种老破小，就是很多老房子是没有厅的，像没有厅的这种房子呀，它就是很多一进去可能一左一右2间屋子，像这种房你托管给这种长租的挺合适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呢，就是你也可以要价要的比较高，这是一个互相商量的过程， 而且人家还能给你装一下， 对，你可以这个多间对比一下这个，然后对于人家来说呢，一下租给，因为现在对于这种就打隔断什么的管理的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你租给2间很合适，然后呢，你要租给普通的，反正就是你可能会租金高一点，但是呢，您就是 自己操心嘛， 对，所以看您的这个房，您要觉得您这房质量不太好，有时候哪儿可能会老有点问题，您要不然就托管了，省心了。 是的，所以啊，还是要看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对吧？ 对， 然后另外一个，您自己就是对这个事儿，您想不想操心，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托管，因为我不想让他中介把我的房子给我糟践了，是吧？ 对，而且反正一下5年，3年5年，你得想清楚，这中间你不能卖，不能，要不然违约金挺高的。 是的，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活动一开始呢，要向手机尾号09438576-3312的几位朋友啊表示一下歉意。由于昨天接线系统的突然出现问题，很多线路呢进来之后不能正常通话，也无法完成系统下单的程序，导致很多朋友都没能订购到咱们双十二的羊奶福利，非常抱歉。 是的，昨天的活动一度出现了混乱的情况，有朋友甚至直接给瑞麟厂家打了电话，说我们老会员都是冲着羊奶品质来的，信任瑞麟，信任想购电台，怎么双十二的活动就这么难参与呢？还有朋友说接听了电话又通不了话，这是订购成功了还是没订购成功呢？总得有个说法吧。 那本次事件呢，想购董事是紧急开会处理了两个问题。第一，连夜检查了接线系统，尽量是查找因系统故障而造成的客户订单。